路上虽然梁策经常犯傻，但一直都很有担当。孟楠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近两天对梁策的态度确实缓和了许多。梁策看着孟楠孤零零地坐在角落，就赶忙过去聊天。等他走近了才发现，对方是在看一张照片。照片上赫然是一家三口的合影，上面有孟楠的父母，还有小时候的孟楠。 想家了吗？ 女孩子出门在外本就没有安全感，又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现在大概就是孟楠最脆弱的时候了。梁策坐到孟楠身边看下照 片。这是你的爸爸妈妈？ 是的。这次临行前我妈妈哭了三天，说担心我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如果她知道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事，恐怕又要哭了。 放心，我们一定能安全回去的，只要有我在。 梁策有点气馁，原本他想要说点女孩子爱听的话，可想到自己也没什么本事，连枪都不会开，于是甜言蜜语到嘴边就有点说不出口了。他是那种无法做到就不会轻易承诺的人。孟楠已经大概了解梁策是什么样的人了，也不想他太难堪，于是转移话题问道： 对了，过几天就是情人节了，但你还没有女朋友呢，怎么办？ 难道清明节家里没死人的？ 都完全没有猜到。孟楠直接起身回了房间，留下梁策独自在沙发上欲言又止。任小苏走过去拍了拍梁策的肩膀，安慰道： 如果不需要脑子的话，就把它捐给需要的人吧。 半夜里，壁垒迟迟没有恢复安静，任小苏隔着窗帘缝隙看向别墅外面。这次他确定裴文锦走了以后，还真是把所有盯梢暗桩也给带走了。不过他的心还没彻底放下来呢，房间便响起了敲门声。任小素走去开门，却见杨小锦站在门口。这下他喜出望外，这大半夜的，对方竟然主动来找自己，难道是要彻夜长谈人生理想吗？他刚准备说点什么，杨小锦就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只见杨小锦另一只手拿出一张纸来，在任小素眼前晃了晃。任小素看到纸上写着窃听器三个字，他一愣神的功夫，对方就已经松开了手，转身回了隔壁的卧室。任小素看向房间内外，说实话他也没经历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没杨小锦周莹雪这样的专业反侦查能力。他找了半天愣是没看出来窃听器装在了哪里。不过任小素有点感慨，这孔氏情报机构还真是够阴损的呀，而且是一个比一个损。之前忠贞是故意在暗桩监视的角度上留陷阱，这次裴文锦更厉害了，借着壁垒出事的理由进入别墅大肆搜查，搞得像模像样，结果最后只是为了让手下进来装窃听器，这恐怕才是裴文锦的目的。刚才裴文锦的人还搜查了一下外面的车子，那些车上肯定也装了窃听器，这是真的不让人说话了。任小素有点无奈，他们还不能把这窃听器给拆掉，不然对方也会发现的，毕竟一群医生怎么可能找到窃听器呢？天亮之后，其他人开始准备医学交流的课题文稿，而任小素则与杨小锦趁机到别墅院子里溜达。俩人找了一处没有窃听器的地方，任小素这才放心大胆地说道： 昨天那些动静都是我弄出来的，已经和大忽悠接上头了，但想营救王韵还挺难的。 难在哪儿？ 任小素大致说了一下情况。其实他认为找到现任情报长官手里的起爆器这个环节并不难，最难的还是怎么救另一个监狱里的200多名囚犯。 起爆器的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看样子你有想法了。 你看，咱们找起爆器没啥意思，抓住对方还得逼对方说出起爆器在哪儿，多麻烦， 直接给那个情报长官打死就行了。打死之后，新的情报长官接手起爆器还需要一段时间呢，足够我们进去劫狱了。 至于钢板闸门什么的，这些东西在黑刀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迄今为止，他砍起来费劲的也就只有陈六耳的金箍棒罢了。杨小锦听了任小素的想法，一开始无语，但后来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么回事。 那另外那个监狱的200多人呢？ 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硬闯一个监狱就200多人，走在街上，目标也实在太大了。要不咱们直接想办法把壁垒给拆了，这样整个壁垒都乱起来，我们的目标就小了。 杨小锦默默地看着任小素，他心说，王胜之让任小素来刺杀孔尔东，恐怕也没想过任小素还能给他更大的惊喜吧。王胜之只是想着杀掉孔尔东，结果任小素都想着怎么拆掉壁垒来掩护行动了。但杨小锦不得不承认，任小素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只是他们该怎么拆，从哪里开始拆呢？与此同时，孔氏北方的山野里正有极其精锐的部队在翻山越岭。这条宁津山脉此时并没有孔氏部队驻扎，只因为山脉巍峨险峻，这山脉里还有3条断崖阻挡，山中地势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怕。别说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行，就连步兵部队都不行，除非是一队 T4 级别以上的作战人员才能做到。早先孔氏在这里还设置了关卡，因为火种作战部队的身体素质强大，很有可能从这里通过。后来孔氏就撤了关卡，不是他们不重视火种，而是他们发现在这山脉里拦截火种实在太吃亏了。那些火种作战人员跟猴子一样，而他们的部队在山里却笨重的像头牛，还无法发挥热武器的优势。所以孔氏退出了山脉，在山外的平原上设置防御工事，只要火种部队一出山脉想要攻打北方的32号壁垒，就会立马面对恐怖的金属风暴。可是现如今这支穿山越岭的火种部队多达数百人，一个个都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山中却如履平地。孔氏的假设成真了，火种确实隐藏着这么一支全由 T4 序列组成的特种部队，而且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32号壁垒。这支部队在宁津山脉的大流岭就突然拐弯，竟是绕了一大圈，硬生生将山脉外的防线都绕了过去，然后直奔32号壁垒南方的31号壁垒。这些人的任务绝不是攻城拔寨，而是斩首。就像庆枕评价纳米战士一样，强大的个体不要用到正面战场上，那是最愚蠢的选择，因为那会削弱个体的价值。这支火种部队的行进速度极快，哪怕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也能每天行军180公里。要知道，普通的步兵军种在野外负重行军，也不过是每天40公里左右，就算是加快速度，也基本只有70公里每天。对于一场战争来说，这样的行军速度已经可以算作奔袭了。与此斩首部队对应的是，火种后方主力部队也在蠢蠢欲动。只要南方宣布斩首成功，那么孔氏与火种的全面战争便会立马爆发。就在此时，一个身穿黑袍的人正站在一处山峰之上，默默地眺望着火种斩首部队越来越远。他沙哑笑道： 人类怎么可能停止战争呢？你们说对不对呀？ 就在他身后的悬崖上，还有几头皮肤已成灰色的实验体挂在山壁上，以咆哮声来回应着王的调侃。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些实验体与中原人曾见过的不同，他们来自更北方的极寒监狱。北方的那位王 允许黑袍巫师将监狱里的数千名囚犯变成自己的军队，就像是神明往人类世界撒下了瘟疫的种子。不过实验体向来不好转化，数千名囚犯里也不过出现数十头新的实验体而已。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任小素最终还是觉得把壁垒给拆掉再去做营救任务，这样更加稳妥一些。至于怎么拆他还没想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拆壁垒要比拆一座监狱还简单些，也不知是哪里来的迷之自信。此时杨小锦开着车跟在车队里，前往孔氏医疗机构准备的会议场地进行医学交流。这一次孟楠和梁策都坐在了他们车上了，任小素坐副驾驶，这俩人则坐在后排。说实话，任小素是真觉得孟楠现在可能对梁策也有点意思了，眼瞅着梁策已经数次徒手掰断了月老牵起的钢筋，但孟楠还是愿意跟梁策相处，这就很说明问题了。路上任小素看着路旁奇怪道， 怎么路边张灯结彩的，春节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难道孔氏还有什么特殊的节日？ 情人节啊。任小素，你也是壁垒人啊，怎么连情人节都不知道？二月十四号马上就到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确实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节日，当初还是从王富贵那里听说的，不过大家也就听听过去了。而且他不是壁垒人，而吉镇也从不过这个节日，所以在任小素的心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对于他，或者对于所有流民来说，一整年的节日只有两个，一个是春节，一个是清明节。前者是给生者重新开始的机会，而后者则是悼念死者。除了这两个节日以外，大家都忙于生计，忙到顾不上浪漫。这一刻任小素看着路边张灯结彩的模样，心想孔氏和火种的战火才刚刚熄灭没几天，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重新燃起，这些人难道不觉得危险近在身边吗？怎么还有心思过这种节日？不过任小素很快也就释然了，这么一个节日也并不能证明壁垒人没有危机感，也不能证明壁垒人活得太安逸了，什么也说明不了。就像他自己说的，为什么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那么穷了，还一定要给颜六元买一身新衣服，再给小六元包一顿饺子？不正是因为生活太苦了吗？苦到需要他制造一些快乐，生活才能有希望。而且壁垒人过什么节日跟他也没太大关系。任小素看了杨小锦一眼， 你以前过情人节吗？ 在这试探什么呢？ 我就随口一问， 以前没机会过这种节日。 杨小锦四平八稳地开着车，却还是回答了任小素的问题。其实任小素就是想问问杨小锦在他之前是不是还有过什么感情经历啊？其实有也没什么，他本就不在意这种事情，但这不是没有更好吗？这时任小素还赶紧补了一句， 我以前也没机会。 车队这时停在一栋大楼下面，杨世若作为孔氏这边的医学行业代表，早就带着一群人等在楼下，以示对王晶的尊重。任小素望着王晶挺拔的背影，心想这里才是王晶他们这些人的舞台啊。医学交流其实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枯燥到任小素差点睡着。会议上就各自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做陈述，然后分享各自的案例，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会议直到晚上才结束，而任小素等所有人都睡下之后，再次悄然离开别墅。不过这一次他不是去和大忽悠的人接头，而是要找王润，王氏这次负责协助任小素刺杀孔尔东的人。原本昨天任小素就该去找王润来着，之前说好了各自分头进入壁垒，然后立刻汇报交接情报，结果任小素给忘了。毕竟连王运和大忽悠是谁都差点想不起来的人，想不起来孔尔东也很正常。任小素在一座矮楼的顶楼停下， 今晚的卫戍部队巡逻明显要更加严密了。他发现好些个楼顶都埋伏了人手，看来对方也知道自己的行进路线是在楼顶，所以干脆在许多天台上加强了防护力量。看来忠贞之死还是造成了一点影响啊。这让任小素有点为难，之前差点被狙击手打中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万一阴沟里翻船可不好。王润如今在南新庄西路藏着，自己去那边还得17公里，这一路上指不定要遇到多少顶楼的暗桩呢。任小素仔细观察了，每个暗桩处都是两人以上，各个暗桩附近还有联动的暗桩，基本上呈梅花形分布，自己很难杀人之后悄无声息离开，搞不好打掉一个暗桩就捅了马蜂窝。要不就别去找王润了吧，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打算去刺杀孔尔东。想到这里，任小素干脆转身准备回别墅睡觉去了。此时南新庄西路的一个五金店里，王润正带着九名手下肃穆而坐，等待任小素上门。这些人呈三角阵型坐在店里一动不动，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手枪，身上披着厚厚的黑色雨披，就像是十尊雕塑。然而有人忽然间问道， 长官，那个任小素为何还没来？ 王润平静地看着五金店关闭的卷帘门，然后说道， 应该是有事情耽误了，医学交流的队伍昨天已经抵达，起码路上是顺利的。昨天夜里壁垒闹出那么大动静，很有可能就是他来找我们的路上被发现了。 可我看地图，昨天闹出动静的位置在东边，我们在西边，这方向也不对啊。长官，他会不会找错地方了？ 我倒是觉得他会不会是把我们给忘了。 这么大的事情不至于会忘吧，我倒是怀疑他的能力，凭什么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10个？长官，要不咱们直接去刺杀孔尔东？ 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任务期间全力配合他，如果他任务失败才轮到我们出手。由此可见，老板非常信任他的能力。各位记住，在老板的计划里面，我们的任务是协助，而且单凭我们10个人确实杀不死孔尔东。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王润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继续等，他肯定会来的。 突然之间壁垒响起清脆的枪声，王润一下子站了起来。此时任小素站在一处无人的高楼上，他赫然看到有数百个黑影正在楼顶跳跃穿梭，正直逼壁垒中央，并与孔氏的一处暗桩发生了遭遇战。任小素在夜幕之下远远地看着那群黑色的影子，全副武装，孔氏的暗桩与他们刚一接触便土崩瓦解，根本无法对这些人造成什么极大的伤亡。任小素忍不住思索，这到底是哪里突然冒出来的数百个超级战士？眼瞅着对方强大的身体素质还有强悍的作战能力，根本不是随便一个组织就能拥有的力量。如果不是对方脸上没有银色纹路，任小素都几乎要以为这是庆氏新的纳米作战团来攻打孔氏了。在他印象里，好像只有纳米战士才能如此大规模集群作战。不对，任小素觉得自己漏掉了什么，是火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见这数百名超级战士在楼顶穿梭自如，哪怕遇到火力阻拦也丝毫不会停下脚步，只是顷刻间便冲破了孔氏设下的伏击暗桩。这群黑衣人就像是天坛上的蝗虫群，看起来密集且恐怖。不过这些人好像也没想到会在楼顶突发遭遇战，一开始战斗的时候也有些仓促，只是后来迅速调整好了而已。此时距离任小素300多米外的天台上，一名替武阴沉着脸色， 我们内部 是出现间谍了吗？为何半夜会有这么多人在楼顶对我方进行阻击？ 一名 T4 指挥使摇头说道， 没法确定，但确实是除了间谍以外解释不通，孔氏以前可没有这样的习惯，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来，现在怎么办？ 哼，提前知道我们的行踪又怎么样？缓备用计划，带队先将壁垒给破坏掉，制造混乱，然后等卫戍部队被调离后再直捣空二东官邸。我军已经开始攻打32号壁垒了，按照计划只需要8个小时就能兵临31号壁垒，我等不用考虑撤离的事情，坚持过8个小时自然会有人接应。 收到。 数百名 T4 聚集在一栋高楼上，看起来异常恐怖。不远处已经响起了警报声，大批的孔氏卫戍部队正在朝这里汇聚，而这支火种斩首部队没有继续停留，一路往北方突击，想要在那边为即将到来的集团军打出一个缺口。任小素看着他们离去后，转身就往南新庄西路方向跑去。他原本的计划是6天之后把王晶等人送走，然后再说营救王韵和刺杀孔尔东的事情。可是现在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连他都有些措手不及。任小素不是犹豫不决的人，只是一瞬间他便明白，救人和杀人的最好机会都在今晚了。等他一路赶到南新庄西路的五金店时，任小素敲了敲卷帘门，三轻二重，然后说道， 大星系啊，不对不对，搞错暗号了，不好意思，重新来啊，我想买个梯子，你们有货吗？ 卷帘门哗啦一声被人从里面抬到了一半的高度，任小素躬身进去，王润见真是任小素，就赶忙走到他面前。 外面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我怀疑火种公司提前发动对孔氏的战争了，我在路上看到数百名火种作战人员，可能全都是 T4 级别以上的，现在他们往北边去了。 他们来这里干嘛？在此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接到任何情报，火种公司是怎么突破宁津山脉来到这里的？ 别管他们来干嘛了，我怀疑他们是来杀孔尔东的。赶紧把孔氏现任情报长官的情报给我，还有秘密监狱和31号壁垒监狱的信息全都给我。 既然他们是去杀孔尔东的，那我们正好追在后面，看看他们是否成功。你要这些资料跟孔尔东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吧？ 你看啊，现在31号壁垒里驻扎着一支加强旅，光凭他们几百号人能办成事儿吗？就算他们再猛也不可能打过一个旅啊。我去把两个监狱里的囚犯全都放出来，这样是不是可以帮他们制造混乱？我听说秘密监狱里都是危险分子，而且还有好几个超凡者，这些人被关了这么久，他们能不恨孔氏吗？肯定会报复啊。 好像是有一定道理。 王任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他疑惑道， 但我们有必要多此一举吗？ 有，太有了，这叫借力，懂吗？ 王润想了一会儿，然后回头说道， 把他要的情报给他。 说着就有王润的手下从一部手提电脑里调取出来一些资料，任小素站在电脑前默默地看着，直到他确认自己记住了，转身就拉开卷帘门打算钻出去。出去之前任小素说道， 你们现在赶到王晶等人的别墅去，壁垒乱起来后，很多居民会开始哄抢商场的物品，还有心思更加险恶的人会直接抢劫别墅区，去抢一切值钱的东西。火种和孔氏的战斗应该不会波及到那边，但我担心王晶他们出什么事情。 王润愣了一下， 你没有权限指挥我们。 那孔尔东的任务失败你来负责吗？放心，我会把任务完成的。 说完任小素出了五金店，王润在后面突然问道， 昨天为什么没来与我们交接情报？你是不是忘了？ 瞧你说的，怎么可能？ 任小素说完便不见了踪影，只留下王润等人在五金店里。王润喃喃道， 看这反应，这回还真是把我们给忘了呀。 任小素出门之后并没有直奔王润提供的情报所在，而是先回去找了杨小姐。任务再重要，营救再重要，他也得先和杨小姐会合才行。结果还没等他回到别墅呢，就已经看到杨小姐站在一处他必经的天台上等着了。任小素诧异道， 你怎么在这儿？ 我知道你肯定会先回去找我，所以我就在这里等你，节省一点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跟面前这位姑娘相处总有一种奇怪的默契。 我之前还在想怎么把壁垒拆掉来缩小我们的目标，结果现在火种来帮我们做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在今晚了。 需要我做什么？ 需要你和我并肩作战。 任小素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拆解出来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杀了现任情报长官。第二件，劫秘密监狱，把王韵和大忽悠给放出来。以大忽悠和王韵的实力，绝对可以成为极大的助力。而且大忽悠信里也写了，他会跟监狱里其他几个超凡者商量好，一起大兴西北。第三件，就是带着这些人一起去救王韵的200多号兄弟。杨小锦听任小素分析以后好奇道， 大忽悠能说动秘密监狱里的其他超凡者？ 我觉得应该挺难，不过看他传递出来的消息说得那么笃定，咱就相信他一次。而且这些人就算没法大清西北，出来以后也一定会制造混乱，想办法脱身，壁垒乱起来总比不乱好。 嗯，那就按你说的来。 此时大忽悠正隔着小单间对隔壁的超凡者说道， 你听我说啊大兄弟，你信命吗？ 隔壁超凡者瓮声瓮气地说道， 不信。 大忽悠被噎住了，他想了半天说道， 那咱们重新来啊，你相信缘分吗？ 不信。 大忽悠急眼了， 你怎么什么都不信啊？你这样会出问题的，我跟你讲。 大家都是干情报工作的，大忽悠，我听说过你，你这些年可折腾去西北不少人了，又不缺我一个。 你不一样，这次进来我就是奔着你来的。 另一边，隔壁王韵突然开口， 哎，你别信他，他是奔着我来的。 大忽悠被王韵突然怼这么一下都给怼懵了。 你不帮忙也就算了，别坏事行吗？ 这几个超凡者全都关在同一排特殊牢房里，整个牢房都是金属浇筑成的，坚固无比。王韵试过，以他的能力根本出不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过这个设计还是有缺陷的，把超凡者关在一起是有隐患的。建造秘密监狱的时候，超凡者还没现在这么厉害呢。后来，孔氏想再改造一下秘密监狱，把超凡者都隔离开。可他们发现这些超凡者待在一起也一直相安无事，牢房也确实结实，就没再动了。这时候大忽悠耐心解释道， 我这次进来啊，是冲着你俩来的。你叫纪子昂对吧？本来是周氏情报二处的处长，后来在壁垒里杀了一个霸占民女的商人，就被调到了三处负责外勤。后来这商人上面的周氏子弟想要绝了后患，就把你的行动卖给了孔氏，这才导致你被抓捕。我说的对不对呀？ 叫做纪子昂的汉子沉默了，没理大忽悠。 我西北也不是什么人都要的，只是我张某人钦佩你的为人，觉得你适合在我大西北共事，才走这么一趟。你要跟我去大兴西北，也不用做情报了，就去做纪律监察委员会，看到不平的事情，你想杀哪个就杀哪个， 如果我张某人说话不算话，你就把我儿子张小满的脑袋摘下来当球踢。 季子昂又沉默了半晌，他看向着身边的冰冷监牢。这里是地下，终日不见阳光，他好像都快忘了阳光照射在皮肤上是什么感觉了。监狱里冰冷的风从汗毛上吹过，就像是有一只蚂蚁或者蜘蛛爬过一样，让人感到不适。他每分每秒都想要离开这里，但是怎么离开？这里就像是禁锢着他的地狱。 说再多也没用，我告诉你，进了这里就别想出去了，咱们三个联手也不行。 大忽悠声音从隔壁传来， 这个我算过啊，三日之内必有人破门而入救我们出去，如果我算准了，你就跟我走可以吗？ 季子昂没有回答。 那坑你的周氏子弟我已经替你杀了，你老婆孩子没死，也被我劫去了西北。季子昂，我再问你一遍，如果三日之内有人救了我们，你跟不跟我走？ 季子昂愣了一下。 他们没死。 王月和大忽悠突然听到隔壁那季子昂开始疯狂捶着金属墙壁，整个秘密监狱仿佛都颤动起来了似的。 大忽悠，你别骗我，若是让我发现你骗我，咱俩这辈子就在牢里好好玩玩。 你儿子今年考了班上的第一名，你老婆就在178要塞的工厂里上班，我听说你老婆追求者还挺多，不过啊，都被他拒绝了，说要等你去找他。不过啊，我这估摸着短时间内还行，这时间长了，孤儿寡母的，哎呀。 大忽悠说着刺激季子昂的话，不过季子昂并没有动怒，他慢慢冷静下来问道， 你说三天之内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 大忽悠枕着胳膊躺在自己冰冷坚硬的床铺上笑道， 也许啊，用不了三天。 孔氏的情报机构外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不断有人进进出出，31号壁垒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枪声与爆炸声轰鸣着，仿佛战争来临一样。街上到处都是逃出家门的居民，除了北方，其他东西南方向的闸门处早就汇聚了大量居民，都是想赶在火种打进来之前逃出去的。这个时候最忙的就是情报机构和卫戍部队了，卫戍部队是要作战，而情报机构则是被问责。现任情报长官王子阳匆匆走出大楼，身后还跟着数十名随从，有人热切地给他披上披风。 长官，这时候您要去哪儿啊？ 哼，我去哪儿？我去见老板，给你们这些蠢货擦屁股。火种的人都潜入壁垒了，我们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老板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和火种联手了？ 情报机构的一群人噤若寒蝉，他们都知道这次事件过去后，情报机构恐怕要面临大清洗了。王子阳冷冷地看着面前的这群人，一言不发地上了车。可是他的车子刚开出去没多远，就见司机紧急踩下刹车。王子阳刚准备破口大骂，然后就透过车窗看到长路尽头，正有一对少年男女迎面走来。少年手里还提着黑色的刀，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车牌对上了。 他透过车窗看着王子阳愕然的表情，然后笑道， 照片也对上了，就是他。 孔氏新上任的情报长官王子阳原本是情报一处处长，他升任处长之后便向孔尔东推荐了忠贞上尉，接手了他以前的位置。可惜的是，忠贞刚上任没几天，屁股都还没把椅子暖热，自己先凉了。上午的时候，王子阳还感慨来着，说这忠贞命不太好， 现在王子阳忽然觉得自己命可能也不太好。他不是傻子，眼瞅着任小苏和杨小锦一步步走过来，完全有恃无恐的样子，王子阳的心情已经慢慢跌落谷底。这个渐渐属于超凡者的时代里，能看他如同看待宰羔羊般的人物必然是超凡者了，例如眼前这两位。此时他的车子距离情报机构只有两条街，王子阳让自己语气尽量镇定一些说道， 走，倒车回去。 可话才刚说完，街道上便听见一声轰鸣，王子阳愕然看去，只见那少女不知何时举起一杆黑色的狙击枪，硬生生打爆了车子的发动机。一阵白烟突然从引擎盖下冒出，等白烟散去，王子阳已经看到对方出现在车子旁边了。王子阳心里已经凉了半截，对方在距离情报机构不远的地方肆意开枪，摆明了有所依仗，而且根本不怕援兵。就在此时，司机咽了下唾沫。 长官，咱们车子是防弹的。 王子阳一听这话便是眼睛一亮，可还没等他眼睛完全亮起来了，就听咔啦一声，车子竟然被那少年手里的黑刀给切开了。这一幕都给司机看傻了，这不是防弹车吗？怎么还有人能用刀直接切开啊？而且看上去对方切这辆车并不比切一块蛋糕费劲。任小素把断裂的车子掰开，然后笑道， 你就是王子阳吧？ 说着任小素还跟王子阳握了握手。杨小锦在一旁看着，总觉得任小素像是壁垒里出去慰问流民的干部似的。握手这个环节直接把王子阳给弄懵了， 应该也是王运之前的竞争对手，以后王运也算是我们西北的人了，所以我代表他向你问声好。 任小素话还没说完，结果王子阳一听到王运这个名字立马反应过来。 等等，你们是为了劫狱才来杀我的对吧？我给你们起爆器，我还带在身上呢。 话音未落，王子阳便从胸口内衬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巧的盒子，差不多烟盒大小。等任小素打开盒子一看，里面则卡着一个黑色的遥控器。任小素乐了， 挺伤道啊。那 手枪的声音响起，车内的王子阳已经暴毙当场，喷溅的血液把车子的内饰窗户都给染红了。紧接着杨小锦又随手给前面的司机补了一枪。 怎么直接杀了？我还准备抓上他一起去秘密监狱来着，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杀都杀了，走吧，不要纠结已经过去的事情。没看过木婉哥拍的电影吗？反派都死于话多。 任小苏乐了，对方还是一如既往的硬核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情报机构的人已经听到枪声追了出来，他们远远的就看到车子窗内全是血迹，号称防弹的车子也被切开废弃在路上了。那少年男女越走越远，他们却有点不敢追了。 呼叫增援，一处二处所有人都来给我追杀行凶者。 176号壁垒，残破的城墙已经被王室修缮完毕，只是这巨大的壁垒城墙就像是被打了一块颜色迥异的补丁一般，看起来格外丑陋斑驳。壁垒之中静悄悄的，自打王室接手这里之后，整个176号壁垒便处于全面戒严的状态，最近更是如此。城里居民都觉得这里可能又要打仗了，但他们没法知道这场仗是要跟谁打。有人听说这次来的不再是草原人，可他们想不明白，北方不是只有草原人了吗？此时城墙之上耸立着数十个探照灯，那巨大而刺眼的光柱犹如一柄柄利剑似的指向北方。这种感觉 就像是昭示着随时都会到来的危机。北方10公里内的树木早已被全部砍伐掉了，以便于探照灯的视野更加开阔。那伐倒的树木全都搬运进了壁垒，成为新的防御工事。探照灯旁是黑色且冰冷的重机枪和榴弹炮，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生怕错过了什么细节。王室指挥官站在城墙顶端，面容冷峻。初春的深夜里，就算戴着厚厚的黑色皮手套，也难以阻挡寒意。副官在一旁吐出一口白色的哈气来，他不解道： 长官，我们这时候明明应该放弃176号壁垒，以身后的山势来构筑防线，而不是在壁垒里面。如果对方有重型武器怎么办？那我们可就成了明晃晃的靶子了。 现代战争里，城墙已经变成了一种很鸡肋的东西，完全没有依靠山里复杂地形构建的防线更有效。指挥官说道： 我方侦察兵并未发现敌人的重型热武器，现在看来这壁垒城墙还是有点用处的，而且我们已经来不及组织这壁垒里数十万居民撤退了。 管这些人干嘛？这里以前不是咱们的壁垒啊。 现在是了，想要面对接下来与孔氏、火种甚至是周氏的战争，劳动力才是我们最急需的东西。如果死人能进工厂里干活，我不介意退守到后方打牛山。 指挥官说完回头看向城内，壁垒内有一条河流从城内蜿蜒而过，黑黢黢的，像是一条壁垒的分界线，将壁垒给一分为二。就在同一时间，176号壁垒内一支巡逻部队忽然听见水声，他们看向河边，却正好看到数十个灰色皮肤的身影从河里爬了上来，然后发出惊天的咆哮声，仿佛吹起了战争的号角。 他们是怎么突破河里拦截的？开火！ 巡逻部队仓促之下开枪，可子弹打在对方身上却只能卡在灰色的皮肤表层。只是一瞬间的功夫，这支巡逻部队就被冲上来的新型实验体给撕碎了。这是黑袍巫师的得意之作，以往中原人本身比较羸弱，所以制造出来的实验体虽然也强大，但仍旧很难让人满意。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数十头灰色的猛兽在176号壁垒中肆虐着，街道上的巡逻部队大多数刚刚遭遇他们就土崩瓦解了，其他机动部队想要对他们进行围剿，前一分钟才刚刚得知他们在壁垒的位置，下一分钟这些大开杀戒的实验体就已经冲破了另一条防线。不是王室驻扎部队反应不够快，而是这些新型实验体的机动能力太强了。之前侦察兵就传递回来消息，这北方族群的进化方向似乎和中原不太一样。中原是个体突出，一路不像神明的殿堂，而这北方族群则像是整体发生了进化，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身体强壮、手持巨斧的战士。目前没有发现这北方族群里有极其强大的个体，但谁也说不准。这群实验体在壁垒里不停奔袭，力气仿佛永远也用不完似的。只是王室驻扎部队很快发现，这群野兽根本不是在滥杀，而是有计划的向北方逼近。指挥官这边刚下令北方城墙调转火力，却已经接到消息，这群野兽已然爬上了壁垒北方的城墙。王室在城内的防线面对这种强大的野兽像是纸一样脆弱，但这并非是王室的错，只是时代有所不同了。任小素和杨小锦在31号壁垒中前进着，后方则是嘈杂轰鸣的引擎声。杀了情报长官王子阳之后，俩人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开始被整个孔氏情报机构疯狂围追堵截。这群情报机构的人甚至都不去配合卫戍部队围剿火种的 T4 特种部队了。自家长官在家门口被杀，凶手还逃之夭夭，这要是传出去， 恐是以后在情报界甭想抬起头来。任小素一边跑一边喊道， 左拐左拐，这群人疯了吗？怎么越来越多？ 俩人跑进了一条小胡同，结果还没穿过胡同呢，前方就已经有人堵在那里了。对方穿着黑色的西装，见到任小素后立即抬手开枪。可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刹那间，后面的杨小锦已经抱着狙击枪侧移一步避开任小素，紧接着毫无瞄准的一枪轰出，感觉像是把狙击枪当作霰弹枪来用一般。这准备开枪射击的人犹如纸片似的被打得向后飞起，而杨小锦开枪后并未停顿，直接转身面对他们来路静静等待着。身后的追兵见任小素他们钻进小胡同就下车追赶，因为车是进不来这胡同的。然而他们刚冲进胡同，就看到那戴着鸭舌帽的少女抱着一杆狙击枪在腋下，轰鸣一枪，狙击子弹将两名冲进来的情报机构作战人员给打出了放射状的血迹来。穿甲弹射穿两人之后仍未停歇，并带着巨大的旋转力打断了一根路灯，那路灯吱呀呀断裂歪倒的声响让人牙酸。杨小锦从头到尾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好了，他们应该暂时不敢追进来了，走吧。 说着杨小锦带头钻出了胡同，继续朝秘密监狱赶去。只是他们低估了情报机构追击的决心，这才刚消停了一分钟，后面就已经再次响起了疯狂的引擎声，而且前面竟然也有车辆迎面撞了过来。 你前我后。 杨小锦说完转身站在一处报亭后面，把报亭当作掩体，而任小素则毫不犹豫地朝前方越野车扑了过去。迎面而来的是两辆车，一前一后，每辆车里都只有一个司机。开车的人看见任小素冲来并没有打转向，似乎是打算开车直接把任小素给撞死。人与车相距越来越近，就在人车将要相撞的刹那间，任小素忽然向右侧滑步，堪堪避开车子，而他的手臂则平举着黑刀，任由黑刀与车辆前窗碰撞。这一幕就像是对方主动撞在了刀上一样，黑刀切豆腐一样把车子切出了一条深深的刀槽，坐在车里的人早已身首异处。后方的车辆看见前面刀与车摩擦出的火星就已经吓坏了，可现在踩刹车根本来不及。车上的司机看到那少年与刀越来越近，却只能在车里发出惊恐的嚎叫。司机试图调整坐姿来躲避刀锋，可车内这么狭窄的空间怎么躲得开呢？任小素站在远处一甩刀上的血迹，回头看着这两辆擦肩而过的车辆，去世不止。因为没了司机的控制，两辆车子依旧在凭着巨大的惯性朝任小素他们身后的追击者撞去。开着车的追击者们看到这两辆车失去控制撞了上来，便赶紧打方向想要躲避，可这一打方向就把油箱给露出来了。杨小锦躲在报亭后面嘴角微翘，他知道这是任小素给他制造的机会。只是一瞬的时间，杨小锦所有身体机能都达到某种平衡，那身体犹如精密的机械一般，只为一只服务。轰鸣中，第一辆车化作火球，车上的四人无一幸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